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都市言情有声剧《归路》，墨宝非宝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第41集。 归晓父亲临走前难得和陆延辰说了句话： 你在内蒙古做的事算是帮了自己，这个工作各方面来说都不错，但不适合成家。你既然还有更好的选择，也可以多为家人考虑考虑。 国家培养出个能去一线的人不容易，多做两年是两年，不卖命如何对得起那些早一步捐躯的兄弟和老领导？ 陆延辰仿佛能洞察一切，察觉这个长辈在让步，但也要求他要有所退让。陆延辰有时候有种自以为是的骄傲，在一线多年下来的人，不骄傲不成器，没自信无法带兵，锋芒是掩不住的，十分夺目。可惜归晓基本没机会见到。陆延辰给自己计划好的时间是7点到家，6点就离开工作单位，差不多提前10分钟到家。不出所料，一桌子饺子被归晓分2顿吃了，毫无创意，午饭水煮，晚饭油煎。陆延辰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把归晓给自己留的饺子吃完，收拾厨房，碗筷放在洗水布上沥干，想着晚上用抹布擦干净再放回碗柜中去。归晓已经穿戴好，兴致勃勃地将他拽出去，两人一路顺着金宝街、王府井沿长安街走到天安门前面。看到站岗的人，陆延辰不禁多留意了几眼。归晓带他从地下通道绕到马路对面的广场上，四周都是游客。归晓将脸压到他胸前，手不知道在做什么，随即仰头轻轻地嗯了一声。陆延辰知道他是想亲。大庭广众的还是广场边上，陆延辰一个当过兵的人实在是。归晓又从鼻子里出了声音，这下真真切切是在撒娇了。两个人从来没有多少正常约会谈恋爱的时候，那时候太小，亲热也是躲着人的。陆延辰心里多少也知道哪里委屈过他，所以基本归晓能想到的想不到的他都尽全力去弥补。陆延辰将归晓拉到更边沿的地方，借着黑夜里的光，低头用嘴唇去蹭他的，慢慢滋润他的唇，然后将舌头探了进去。冰凉凉的一个东西被归晓吐到了他的嘴里，陆延辰舌头一碰就知道是什么了。离开归晓把东西吐出来，归晓自己先笑得不行，得逞似的从兜里拿出湿纸巾。 怎么样，惊喜吧？来来来，擦干净给我戴上，我明天要先回公司晃一圈。 陆延辰整个人静止在那里，半晌挑了眼看他。归晓连忙将戒指拿回来用湿纸巾擦干净，小声求饶： 别生气啊，结婚戒指是一对的，那个你买，那个要天天戴，这个没用，就是结婚那天用一次，你买太浪费了。 多少钱？ 当然不能告诉你，好贵啊。 微笑。 买都买了。 归晓心虚的厉害，努努嘴将戒指向陆延辰递过去。他就是不想让陆延辰受委屈，什么都要最好的，让他能风风光光娶自己，不让任何人在背后指摘他什么。他不许。陆延辰看了归晓许久，接过来将归晓右手里的湿巾拿走，顺手塞进自己的上衣口袋。借着广场上的灯光， 端详龟小细长白皙的手指，找到中指，慢慢地套上去，一直推到手指的根部。 先带着玩，以后给你买更大的。 嗯。 龟小看陆延辰慎重地给自己戴戒指的动作，突然鼻子发酸，好酸。陆延辰看他微微扇动的睫毛，还有他努力藏在眼底的笑，轻叹了口气，嗓音因为情绪起伏太大而有沙沙的质感。 还亲吗？ 亲，亲。 不出所料，龟小立刻扬起了头，眼睛带着水光。陆延辰就职的地方虽不是军校，但也有严格要求。按制度，每个授课教官都要在基地轮值，全封闭30天，电话和上网也要接受监控。陆延辰因为是教官组组长，第一个当值，他和龟小每天通一个电话，就像回到刚当兵时的联系频率，联系方式都差不多。其实也可以用 QQ， 但是文字监控也麻烦，就作罢了。就算只有通话，他还是嘱咐龟小别说什么太肉麻的话，这么叮嘱是有原因的。当年陆延辰刚从新兵连下到部队，就是有保密属性的地方，龟小一连来了5封信，那信里的内容被广泛阅读后，马上成了辅导员口中赞颂的标杆情书。后来陆延辰去了2连浩特，辅导员路过顺便探望当时已经是副队的陆延辰，对着一帮子领导又提起情书的事，左一句标杆右一句样板的，被领导们听进去，拿这事儿在队里开了他大半年玩笑。于是陆延辰觉得很有必要嘱咐一下龟小，以免重蹈当年覆辙。上课没5天，陆延辰就好好给大家上了一课。这天他坐在训练场旁的台阶上，远观着训练场内在做测试的一班学员。大伙被分成10人一组，此时第一组人正在各自独立的防护圈内同时拆弹，他们都以为是在竞赛争分夺秒，想表现出最好的成绩赢过其他人。可很奇怪，2分钟过去了都没有人举手示意，后面6个组的学员也觉得不对劲儿，张望着。防护圈内的学员都穿着防护服，又重又紧张又急，也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。陆延辰余光看着秒针，3秒2秒1秒，接连的5声爆响，5个穿防护服的学员被震开2米，有直接坐在地上吓懵的，也有惊慌失措跌撞爬起的，还有摘下防护面罩一抹额头上刚拆弹时留下的冷汗，震惊地看着测试教官的。余下5个人虽然什么事都没有，但也傻了。不管是被震开的学员还是排队等待的，每个人都只剩下自己的呼吸和心跳声。刚刚的爆炸是10弹，测试的教官低头打分。 10人一组，每组随机5个人会碰到10弹。下一组。 还有2句话他没交代。一是5个10弹都是拆不掉的，再天才都没用，都会准时爆炸。二是这些弹都是陆延辰亲手做的，吓人用，有防护服在，伤不到人。远处的陆延辰将帽子摘下来，微微扇了扇风。看着明显比刚刚还要紧张百倍的学员们，他很满意这个效果，于是将帽子夹在右臂下，起身离开了操场。1小时后，测试完毕，除了第一组因为毫不知情分数过得去，余下的6组心理负担都大了不少，还真有不敢上的，给记了0分。优胜劣汰这种卖命的事儿，当然要胆子大的。这训练很常规， 只不过在反恐中队，不管你是尿裤子了还是腿软的走不动道了，都要硬上。这些学员还好说，只是按比例淘汰而已。陆延辰本身就是这些教官的头，很受尊重。那日三个班测试下来，最后负责测试的教官很是夸耀了一下陆延辰的掷弹能力，更是引来了学员们的崇拜。30岁刚出头，又自带反恐光环，最主要是多年军旅生涯都没有将一张脸弄糙，完全的天生丽质难自弃，想不惹桃花都难。 多人有声剧《归路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